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讲究上了。 爱情鸟，有朋友听出了嗨的味道，你告诉我这歌哪儿嗨了， 就觉得爱情鸟已经要来到了，期待嘛，现在 复古的节奏，disco 就甭管他唱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好像都会引得你跟着他一起来摇摆一下， 我就已经摇摆上了。 哎，我们也希望各位今天摇摆起来，因为毕竟是翻工的第一天， 对，工作第一天，但是可能明天还有一些朋友要调休，要继续加班一天哈， 是的， 打起精神来 继续加油哈。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我们继续在中午来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在今天中午我们聊一个有这么一点点跟爱情鸟相关的话题。 对，其实我们的影子是 离开了这个七天的这个假期，其实和假期分手啊，它有一个后劲儿。 嗯， 对。但是如果说你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有很多想说的，跟恋人分手也有很多后劲儿的故事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新闻聊天室，我们来聊一聊。 跟朋友、跟家人离别， 嗯， 其实都算是啊，分开以后的那一些后劲儿。然后今天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你的故事。 没错，这边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其实在昨天的时候也有准备。带着一点小小的爵士布鲁斯的感觉，叫做失眠电台。相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没少在假期里面失眠，是不是？ 没错，帮我们 你那叫主动熬夜啊。 一个人静静地窝在沙发，时钟还在滴答滴答，收音机陪我度过失眠代价，空想法不复杂，调时差，一星期上最后一天就落下，不再去说什么恭维的话，我的猫陪我放松一下午假，哎呀看繁华，多想找个人啦啦啦，一起去看世里桃花，从此心里就 是一首自带悲伤失眠体质的歌曲， 有一种酒不自人人自醉的感觉。 是的， 嗯， 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听起来虽然也是讲失眠，讲的是内心的一些苦楚， 嗯， 但不会有太多的压力， 感觉是主动给自己满上，给自己喝起来，然后给自己难受的。 嗯，背后你能听到其实更多体谅，然后给你带来一种内心的小自由的是钢琴的味道跟感觉。 嗯， 然后剩下的歌曲也不完全是这种纯器乐的演奏，能听到在里面有很多迷笛的一些制作。 嗯， 所以这首歌曲听起来既有它自然成熟的部分，同时也有它跟现代感接轨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旋律在其中哈。 嗯，而且应和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哈。 没错， 分手后的后劲儿有多大，我觉得每个人都经历过分手，往远了说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失恋哈，往近了说、 嗯、 刚刚和十一小长假分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我现在就有点晕乎， 我 晕得乎的， 我现在已经适应过来了。 哦，是吗？ 不是， 因为毕竟工作了三四天了、 我觉得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对，对于咱们来说可能是因为提前先进入到一个工作状态，已经连续有几天的时间了、 嗯、 但始终你还是觉得说好，现在周围一切的节奏理所应当的是必须快起来了。 是的， 和之前可能还会有一点小松弦、 嗯、 现在必须要把它拧紧了， 给自己心里打打鼓。 肯定从精神上、从心理上、从身体上都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紧绷，还没有彻底释放。 王伟，你真是个好同志 啊。这怎么了呢？ 工作很认真很努力 哦， 状态很好。 来来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

快点把我的忧虑搬走。在调皮，怎么你看起来样子有点变了？梦外可怕的世界， yeah, 只有你最了解我心有多累。My baby babe， 吻一下我就属于你了。我的秘密，心不老不哭不痛。时候都有时候都有爱在爱在爱在爱在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什么时候 在的地方好像都挺冷的， 这倒是。我还想说呢，最近有件事情可能大家都会有感同身受的地方，就是昨天晚上或者前天晚上，甚至于大家都把今年秋天的第一条秋裤给穿上了，比2020年来得更早一点，是不是？ 对，没错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相信各位很多人也都看球了， 对， 或者都在关注着国足的一些表现，所以这边我们见到很多朋友的留言。 斯坦福就说了，说维哥恭喜国足起死回生绝杀越南， 所有球迷手拉手转着圈跳着舞啊，欢欣鼓舞。昨天晚上熬夜的估计这都心情不错， 没错。这边还有想改名再问维哥哈，说想问问 DT 是分手后劲儿大，还是看一场自己喜欢的球队输球的比赛后劲儿大？ 可能我没有分过手吧，所以不太。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这个 说点真的， 我们说点球的事儿吧。 好， 对对，我觉得对于一个就老球迷来说，可能对于很多时候输球都已经习惯了，就后劲儿一定是猛的，但是他会控制在非常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 就一天两天之内啊。 基本上一觉醒来以后，你心情也就那么回事儿。 那倒也是，让他随风去吧。 但是更多的一个后劲儿就是每年都要面临的分手，其实挺难受的。就是一个就看联赛，我们不说看国家队哈，联赛的每一个赛季的结束，其实在未来几个月都没有球看，而之前你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每个周末都要去看球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缺失。 这种有些女生也能体会，就四年一度的那个什么四年一度那个足球比赛叫 世界杯或者欧洲杯， 是 吧？ 是 是 是， 就这个确实是就会觉得心里面本来有一些期待，但是马上要遇到一个很长的空窗期的感 觉。没错，本来每天晚上都有事儿干哈。 对，所以这就像是一个假期，每天本来想着都能够睡懒觉，今天晚上熬夜干点啥，看个什么剧，然后现在突然告诉你说对不起，你要上班了啊。好，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尽快的去适应哈。然后就算是中国队赢球了，隔壁呢那边又输球了啊，我们心情很愉快，但是看看小组积分。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逃脱出来的就是 Shut your mouth and dance、你别聊这么多了是吧、赶紧进入到一个舞蹈的状态。然后今天跟假期分手之后最好的状态就是啥都不聊，埋头工作。 那倒是，好像之前有人提到了说这么伤心的话题、怎么今天就聊了哈。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哥大爷、说触景生情、可能是后劲儿的一个表现 啊、 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是感情方面分手的话，曾经一起经常去逛的商场，经常爱吃的餐厅、哪怕我在看到这样的一个连锁的品牌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可能心里都会有一些难过。如果跟假期分手是吧，我昨天刚刚去故宫玩过，带着家人一起去，好，最后一天大家也都是这个，比如说从老家来的父母、现在也回家了，然后现在我一个人再去上班，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心里边也是觉得说有一些不太甘心、你觉得整个的天空好像都在回味着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更美妙的一种感觉哈， 团圆幸福的感觉， 来自于飞儿乐团的一首歌曲《爱上属于你的天空》。 Check it out。 这是全新成团的飞儿乐团，他们出产的算是第一张专辑《末日青春》，补完计划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爱上属于你的天空》，也是在进入到我们Listen to One到直播间来进行打卡做客之前的一些音乐，而更多我们也之前见到他们是在校园当中进行巡演，所以更多的是把年轻人一种可能要跟青春有一点告别的意思，然后跟校园有一些告别的意思这种情绪传达过去哈，更多的还是要向前看，更多的还是要唤醒自己内心青春的那一面哈。今天我们唤醒的不是各位非要说我把过去多么痛苦的回忆掏出来， 是是是， 把伤口扒开，对，更多的其实就是说大概了解一下， 哎， 各位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后劲儿跟情绪的。 我觉得大家在我们的听天饭聊天是聊都挺好的哈，都虽然都说我们没有什么经验，聊得很好，聊得还挺不错。我看到这边有听友就说了哈，一开始都是嘴硬，后来的感觉就像雪崩排山倒海的心如刀割哈。 对，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分享了这么一篇小故事 哦， 整个从头讲到尾的来，我们这个 来讲一讲， 先从他第一部分说啊，分两段，说我当时啊这个后劲儿啊，整天跟丢了魂儿一样，行尸走肉， 呦， 喝醉了，就打电话， 哎， 然后梦里面总有他， 哎呀， 别人都体会不到我的感受， 对，然后就说还有通过共同的朋友啊，有意无意的打听一下他的情况。最后忍不住了，去他经常去的地方出没，装偶遇啊！哎呀，真是幼稚啊！后来人家结婚了，哎，反转了，说你为啥不找我呢？当初，哎，跟电视剧那么狗血也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觉得这就是电视剧 啊！我也觉得， 人都结了婚了，过来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来找我？ 可能还有什么前情？ 有什么没聊清楚的啊？哎，开玩笑，对，也许如果是真心的分享的话，好，就当过去吧，好吧。曾经的这些情绪相信都能够理解，突然好想你来自于五月天。 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 我。 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这首歌也唤起了多少人的回忆， 有一种二次伤害的感觉。 有人说敞开你的心扉，让回忆这杯酒更猛烈一些吧。 哎呀， 也有朋友提到说突然好想你啊。可以哈，不要沉浸太多。这边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位即将回归的歌手最近的一些故事，然后他的一些访问，就是阿黛尔。 最近好像更新了所有的社交媒体的头像哈，让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一定是靠谱的。 憋了几年了这是。更新社交媒体头像，在很多城市的大楼上面，如果有这种灯光秀的广告牌的话， 是 也都已经集体改色，调成了这种暗蓝色，带一点蓝绿色，上面金色的字体写着30，这跟我们之前对于他的新专辑的预测是一样的，永远按着年纪走。 是 好，现在30岁了，出这样的一张专辑。接受了 Vogue 杂志的采访，在里面更多提到关于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也涉及到了一些音乐跟歌词。首先就提到，我们都知道阿黛尔瘦了， 对， 原来体型有一点胖哈， 其实挺可爱的那个时候， 没错。然后经常在台上还跟大家边唱歌边讲段子，就觉得特可爱的一个人， 还自嘲呢。对， 后来就是在婚姻生活、感情生活方面有一点点的不太顺心， 经历了一些打击啊。 是的，跟自己的丈夫正式离婚，到现在我没有见到她跟有了新的男朋友，也挺快乐。但是她瘦下来，很多人猜测是不是因为那一段时间打击太大，然后自己要通过改变形象要减肥。最近接受采访正是提到说，我确实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因为过去太压抑了，于是选择去运动，更多是为了健康， 先爱自己， 现在很快乐。对。然后另外就是在专辑里面会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关于他过去这一段时间，从演唱会之后自己声带手术，自己心情上的一些不太愉快，一些压力，加上婚姻生活跟丈夫分手了之后，孩子跟他的一些交流，丈夫跟他的一些故事当中都会写到这一张专辑里面， 非常生活化的一张专辑， 会有歌曲来体会。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歌词的蛛丝马迹当中去寻找到一些答案。 会有那么几首歌可能还比较沉重的， 是的。然后新的单曲即将到来，我们在这边也是共同期待当中哈。什么时候发行呢？我们会跟各位来第一时间进行分享。先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了，同样也是伤心的单曲，来自于阿黛尔 Adele Someone Like You。 I heard that you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in your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Old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Ain't like you to hold back or hide from the light.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instead.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of our glory days. i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Nothing compares. Or cares, regrets and mistakes, their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但我现在的心情肯定不会再写出来 Someone Like You 这样的音乐。 嗯，感觉你也被这首歌勾得很伤感哈。 是的， 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新闻聊天室，我看到大家都是行走的微博哈，都很会说鸡汤文。释怀了前段感情之后，才能找到更爱自己的人啊。 没错， 说的没错。这歌告诉一个女孩，坚强，泪留在心里最深的地方啊。论一个明星的诞生，这首歌代入感很强。 一个明星的诞生，很多时候就是要自己受过足够的情商， 嗯， 更文艺化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这还要天赋。 而且我觉得在写这些歌曲，最初都是一份留恋， 是 到最后就是决绝一些果断， 嗯， 然后再后来他就写不出来这样的歌了。 所以我们写日记有时候不是为了记住，而是为了遗忘，可以轻装轻车简行的继续前进。 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再打开这个本儿，看到过去的故事，发现说， 给我一杯酒。 我当时写着干嘛？啊，不，应该直接把它扔了。 矫情了，是不 是？哎，这就证明说自己已经彻底把过去给放下了， 是， 已经可以不问过去发生的故事，只靠前看。这个是 Adele 现在的一个状态，因为目前跟是詹姆斯吧，的经纪人在一起，你感觉不到他任何对于过去的留恋。我觉得就算是他现在在舞台上在唱起来新专辑的歌，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他自己的分享，这更像是过去的一篇日记， 是 他心里也不会有任何想要去往后看的这些感觉了。 嗯哼， 来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余文文，叫做过去。我们有些时候回忆也是为了更好的跟过去道别。 记得我问过将来的你，我承诺竟然没开口就过，以后的生活再追问都多，眼泪里的你如此斑驳，以为的结果都输给执着，放任岁月挥霍了吧，我无所谓洒脱，就当是放过，大不了换个城市来活。过去的人他去别再拉扯，有谁能心甘情愿说算了，越握着越像是不停折磨，还计较着对错。

要从孤单里毕业。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 凄冷的话题加冷门歌手好像更配哦。 哎呀，我觉得应该是秋裤上线才对，你是不是觉得冷？ 进入到秋天了以后，心里都会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凄凉跟感慨， 需要取暖啊。 哎，这再加上就这首歌里面他用到的这个口琴， 嗯， 我是觉得也有一种给人带来稍微小小的荒凉的感觉， 嗯， 会给人一种更加空旷的荒野一个人站在那儿的情绪。 歪个楼，话说我等王维给我们吹口琴等一年了。 哦，没有口琴呢，是不是哪儿能赞助一个？哦，就为了吹这么一次，再给人退回去。我没吹多少， 你别闹。 然后上一首再往之前倒，节目刚开始 Shape of My Heart， 嗯， 那一首歌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的主题曲， 嗯， 在里面的口琴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对比，那个是带着极强的美国西部风格的口琴， 哎， 同样都能吹出来一种荒凉感，但是它给你带来的这一种演绎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提到口琴就可能自己会吹， 嗯， 会多听一听， 对对对对， 啊， 我们可以把这首歌放一块 听，就吹不出来人家那 份。我们等你没事，有的是时间， 哎， 来日方长， 十年后见啊。12:05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依旧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今天聊一聊那些离别之后后劲儿到底有多大， 嗯， 各位又是怎么来处理的。 你看这边有听友说了，人家失恋就写了一首歌，比如说 Adele 啊 Taylor 啊，对吧，结果成了巨星，哎，一张专辑是吧， 两张三张， 结果我失恋买了瓶酒浑身难受还进医院啊。这就是我和巨星的区别。 是没错啊，我们其实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来表达出来，他所谓的巨星无非就是他能够用音乐， 嗯， 这种更加普世更加文艺化的方式让大家所接受， 嗯， 但你也可以把他就擅长写日记的话，就像之前提到写成日记之后 写成诗也行啊， 哎，你发表一下是不是， 哎，是， 对，然后 先来我们这儿投个稿哈， 你也会有很多的粉丝找你来签售啊， 嗯， 再之后你就不太能回忆得起来到底失恋是什么样的苦楚的味道了啊， 就享受香花和荣誉， 后劲儿都是甜蜜的。来自于董又霖一首歌曲叫做遗落。 多久没见了，现在你快乐不快乐，千万别想我依旧辗转反侧， 当时的故事你是忘了，我是记得，有没有找到对的选择？当回忆夜夜陪我唱歌，当失眠不肯握手言和，当孤单变成了性格，在那深不可测，过得越久我却越是深刻。请告诉见了，现在你快乐不快乐？千万别想我，依旧辗转反侧。当时的故事，你是忘了，我是记得。有没有找到对的选择？当回忆夜夜陪我唱歌，当失眠不肯握手言和，当孤单变成了性格，在那深不可测，过得越久我却越是深刻。 爱上好过，但那么算了。 想叹息，请叹息，难免的彷徨、愤怒、忐忑，不要压抑，至少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息。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难道将丧礼绕过无思考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若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它撑腰，准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结婚，不必虚指了平和等于爱的感到死了，爱上好过但那无算了，谁人被意外分开了滋味自然，谁被挂念的真刺痛快受翻了， It's okay to be use 别人的口琴，比如说这边我看到 It's not okay 我告诉你 其实我有个口琴没怎么吹过，如果王维不嫌弃的话， 哎，我也不能直接说嫌弃人家， 因为我知道这个口琴不但有呼气还有吸气是吧。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大家那会儿都带着各自的口琴， 嗯， 最后吹完了这一节课，因为里边水蒸气啊，再包括有人劲儿大，你知道吧 不用解释太清楚， 甩嘛， 对 吧，对，就跟吹这种就什么簧管啊或者笛子，到最后你都得甩甩水，嗯， 是 别的不说了好吧来，我们看到欧洲 还给你集资 每周一次最火的欧洲的五首单曲，嗯，来进入到一个倒数，这一次我们数的是前六名，不过有五首歌， 嗯， 再说了，先看到第六首，谁看本周的榜位再一次下降， Asher 的这首 Bad Habits 坏习惯本周下降至第六名 Number 6。 这首歌呢之前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榜位，在第三名咯， Central Sea Obsessed With You 本周下降至第五位。榜位上升当中，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尼日利亚裔的歌手叫做 CK， 这首歌 Love NYTT 很棒，我要听一听 Number 4，直接进军到第二位，依旧是我现在循环的一首歌曲 Cold Heart 冰冷的心， Elton John 多丽帕合作，保持在 Number 2。 哇，前五当中有两首歌都是他，前两首当中 太棒了， 嗯， 对，抖一抖，来自 Asher 黄老板继续保持第一位，这首 Shivers 哈，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就是在第二位的这首 Cold Heart。 Hey, it's Pete from Pinal here. We are super excited about our new single Cold Heart with Elton John and Dua Lipa. It's a human sign when things go wrong, when the scent of her lingers and temptation strong. you. Some things look better, baby, just passing through. Starlight at noon. Yeah. goodbye。 有没有遛弯，正在遛弯，正在跟唱的朋友，就是我们王力宏。 一念之间，逃者。好，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那必须我们要跟上一首王力宏，对不对？ 嗯。 已经看到了这首《你不在》，稍微悲伤一点的小情绪延续下去。 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不过渴望一个吻的余温，我关了灯，黑暗把我并吞。像独白的难挨，哦，你不在，高兴还是悲哀，你都不在，我受了伤在偷偷好起来，你不在。时间在按下许多次快门，沉默里听见转动的秒针，一个人吃饭这个凌晨，孤单一人分，你低声说你有别人，我的话筒只有自己的体温，怎样的真理这已经成真，你说 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 来了

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城华斗着千丝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这警告，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来自林俊杰，背对背拥抱。两个人虽然已经分开，两个人都已经是用后背在面对对方， 嗯， 但很多时候还是想在内心有这样的一个拥抱， 就心连心，背对背哈。 哎，这种联系如果不割断的话，后劲儿其实一直在延续当中。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的就是这些在离别过后的后劲儿到底会有多大？ 对， 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有人提到说，我发现好多人他其实后劲儿就是买买衣服， 嗯， 吃吃好吃的， 嗯， 说的好像很轻松， 自我安抚吧， 一加叠词，买买吃吃就过去了， 逛一逛， 好像要跟这么一句，但其实并不一定， 嗯， 你会眼睁睁。看着他今天吃吃好吃的，明天吃吃好吃的， 嗯， 对吧？从一个瘦子吃成一个胖子， 而且还要看他怎么吃。你有没有看那个电影里面那刘若英吃那个鸡腿，眼泪吧嗒吧嗒往米饭里掉， 哎，太难受了。 是， 没错。 还有这边看到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边留言说，取决于对待这份感情有多真，你越真，你后劲越大。 嗯，没错哈。 所以这边就 容易割裂。 对，就有听友说了，所以你有多爱他，后劲有多大，备胎越多，后劲就越小。 嗯，这是什么个情况？还有朋友提到说，哎呦，大人觉得分手就分手了哈，就别再拉拉扯扯，这个这样会更好，其实就割裂得更干净一些，啊！ 但是他又说了， 加了一句：“ 我没有体验过分手。” 得得得，好，没有好，嘿， 这不纸上谈兵吗？ 先来听到的是让人想吃烤鸭的声音。 嗯哼， 为什么一个那么经典的镜头成就了奶茶到烤鸭的转变？成全。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的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彼海蓝天。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你走， 有的时候男生说出来别想再见我，是对自己说我以后最好还是别再见他。 没错没错， 对， 是 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心理暗示哈。 是， 这边接着看到有朋友们的留言， 有一个男生说出了他自己的心里话，他说后劲不大，就是恢复期比较长。是真的， 那就是后劲儿，我谢谢。 还有听友说不见还好，若是再见就只能送他那首再见只是陌生人。 嗯， 哦，我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说分手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坚决不要再见，不要再做朋友，干干脆脆，利利落落的 那些找偶遇的，对不对？ 就 是 藕断丝连的。 哎，见到偶遇以后，我是觉得就是真正放下，该打招呼还是打成招呼，对不对？ 啊，就是显示你真的放下来了。 对， 是， 真是就当完全不认识，这事儿其实也是挺过分的。 对，当然有些人的后劲可能说一生都如影随形哈， 对， 那确实是后劲忒大了点儿。 来，这边我们刚才的导带它只出现了几秒钟的时间，我也觉得很奇怪哈。 为什么？ 没有，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不是整个文件的一个上传跟下载的关系？直接进入到副歌，本来想要把它播放完成，结果出现一点小小的技术障碍。那我们就听别的歌好不好？这边听到梁心怡 Lara 夜雨。 回到这座小城里，不期而遇，不仅有你，还有那小城的雨。我从没有忘记你，你的笑容太彻底。小城的雨，多少回忆拥挤在我的心里。 很多时候过劲大也是因为一个不放弃，自己有一点执着，好像盼着有一天能够再次回到之前的状态， 是不甘心， 对，该放手还是要放手的哈。 嗯， 好，我们今天跟各位聊聊后劲，主要也是假期的一个后劲，我们希望也能很快的过去。 对，当然有些人他的这个经历不太一样，他比如说我没有体验过分手，因为我一锤定音，当年连续被宠了27年至今。 哎呦，太开心了，这是谁？ 太开心了， 这是谁？ 宝姐姐， 一定要把她的名字读出来。 祝你幸福。 哎，经常跟我们在这儿也是秀一下自己家里面的各种幸福的点滴， 特别 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能够看到宝姐姐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对，看她幸福，就我们也这么幸福， 分享快乐。很多人在听到你的幸福故事的时候，嘴角都会挂起来笑容哈。 嗯， 好，我们希望各位今天是带着笑容一起来努力前行，好不好？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明天的工作可惜中午没有我们的陪伴，各位依旧要加油，好不好？ 好， 我们在下周的时候跟各位再见。 下周一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拜拜啦， 拜拜。 亮着灯也感觉压抑，在孤独中同样拥挤，再见了相遇。我可以学着冷漠，学着狠心，学着忘记，不让人发现心里面的倾盆大雨。曾一起哭过，笑过，痛过，梦过，关于你所有一切绝口不提。我如何骗过内心，骗过眼泪，骗过自己，谁说的爱过就一定会留有印记。我们的爱情若按下暂停，告诉我可不可以。